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好波桑下半场开波啦，咁下半场就讲返啲英超啦，因为英超啱啱即係嗰个礼拜话可以话大战连场， 又有睇波聚会、 又有啲好正嘅睇波聚会、先唔讲睇波聚会住，咁因为呢即係经一都对于即係自己捧嗰队史云斯都有啲意见喎，嗰场对西布朗喎，点睇呀？ 西布朗史云斯呢场就係、西布朗主场嘅， 係呀冇错。 咁就史云斯就今场波有啲有少少唔同，就同當初我之前話嗰幾場有啲踢442嗰種英式高 Q 大棍嗰種踢法，今場波係明顯見咗係多咗好多地面進攻嘅。咁似乎好似阿盧特納再有啲調控嘅。咁樣樣，但西布朗其實呢場波呢雖然係輸俾史雲斯係2-0，但事實上佢哋嗰個進攻呢其實係唔差嘅，因為有幾球其實係真係係好近磅，但係唔入，包括Shane Long 嗰球同埋 安尼卡， 呢場安尼卡有份上， 係啊，有份上陣啊，冇退休啊， 未退休，未退休。 咁呢場波最主要就係話主要就係米祖依然係喺呢個史雲斯擔任一個好重要嘅角色， 係啊，打得好好啊。 但係反而我覺得Shelfie 就唔係麻麻地，即係始終都係我覺得即係點講咧？ 即係佢始終係咪佢嘅踢法始終都係融入唔到史雲斯嘅體系裏面 咧？要佢其實佢未累積到足夠嘅上陣時間，即係個經驗方面。咁變咗嚟計，如果佢要打個全鬥嘅位置咧，而佢呢個年紀咧，其實有少少吃力嘅。因為你除非你真係好似啲南歐球員咁早熟啦，即係好似你話法比嗰啲咁樣，十零廿歲、廿零歲已經有咁嘅視野。但係你如果要一個英格蘭球員做， 英格蘭球員冇嗰種訓練啊嘛， 冇嗰種訓練咁咪會窄啲咯。咁主要嚟計係呢場波主入兩球啦，就 Ben Davis 入咗第一球啦，又係一個好靚攻勢啦，就係簡拿斯入去右邊，然之後呢就俾返一個 N 字，然之後喺又係喺大概12碼點區外就射入啦，呢球就射得好靚嘅。 係 另外佢撞彈埋定咩，佢窩裡咁撞入㗎嘛，佢 係呀係呀，撞入嚟㗎嗰球係另外一球就係米祖啦，就首先在左邊策動，然之後就入攝，然之後傳中俾西布朗擋出，再補一，佢好醒啊！ 係即刻俾翻十二碼點啊！ 係啊，即刻俾翻十二碼點，咁就 帕保羅香蘭迪斯 啊，帕保羅香蘭迪斯就開齋啦！呢場波就咁樣就成場波嚟計，就係依然係非常之重要啦，因為米祖其實已經因為今次出幫嚟正選，咁就完全就可以，其實已經可以做一個完全中場嘅角色嘅啦。 即係佢打翻佢就之前好初頭嚟史雲斯嗰個位置， 咁講，即係前鋒後邊嗰個， 係啦，前鋒後邊嗰個可以好舒服咁樣踢翻呢個位置， 即係個箭頭後邊嗰個男人啊。 但最主要，但其實呢場波會睇翻盧特納教翻史雲斯，佢會俾翻一啲球員做翻啲嘢，就係話我以前講過啦，就佢哋有好多種情況， 係 Plan A、Plan B 同 Plan C 咁樣，要嗰啲每個球員遇到每一個情形咧，就點樣變通。咁呢場波好明顯見到幾個助攻咧，都係啲球員因為係有曬下一步，如果我咁樣唔得，我下一步應該點做？好明顯咪做係啦，傳中唔到，咁我咪轉方向咯， 轉翻後少少， 轉翻後邊，即係完全係睇空位嚟踢。 係 呢樣就係史雲斯嘅特色。呢場波會見翻少少咯，就希望可以唔好太過高 Q 大棍，可以混合式咁嘅打法咁啊最好啦。 咁前場邦尼，你又覺得佢打成點咧？ 前場幫你我就一般般啦，因為其實我睇翻好多個攻勢咧，其實佢。即係其實佢所可以得到個作用，暫時就唔係咁。 即係你同上年即係格拉咸嚟到比較咁。 哦，格拉咸好， 格拉咸好夾好多喎、啊。咁大家睇過都知道，哇！佢真係即係你當佢係以前嘅舒靈咸咁上下嘅，即係佢控低就交左右。佢呢好即係自己射又得，即係交又得，佢有一啲功架， 係有啲功架㗎。佢絕對係知道點踢，走啲咩位置，同埋佢射術唔差㗎。佢有少少似保頓以前個 Kevin Davis 有少少係似嗰嘅類型嘅、嗯。但係邦尼完全唔係呢隻嚟嘅。你話佢高，佢都 OK 高嘅、嗯。但係你話佢頭槌一般般啦，又唔係話咁犀利。 即係又 hold hold 個波，又 hold 得麻麻地嗰隻。 唔係佢做主動嗰隻咯，佢即係負責拉下位啊。反而呢場。波咧有啲攻勢咧，就係米祖可以引到西布朗啲後衞拉埋一邊， 係 之後令到香蘭迪斯可以後上做到攻勢嘅、 嗯。 不過嗰球波又射唔入咁解嘅啫。咁樣樣總體嚟講 OK 嘅，但係西布朗呢場波其實唔係太差嘅， 係 絕對唔差呢場波、嗯，開始會有啲波贏嘅西布朗。 其實安力卡有一球又係即係單刀就射咗柱邊。係 啊，呢球佢都好搏嘅，佢一個雙箭頭拍呢個 Shane Lon 兩個踢。其實都幾勁下， 係 咁就 大家睇住啦， 睇住啦。咁另外一場就曼城啦， 係星期六啊，曼城啦，禮拜六啦， 禮拜六啦。 後城咧，好似似乎即係踢咗幾場之後咧，開始融入翻一啲新兵咧。其實佢個攻擊力咧就冇。即係季初第一場對車路士咁差嘅，即係可以講係車路士就著數咗啦。 嗯，計啦。 咁而亦都係一樣嘢就咁都好嘅。大石嚇到士東，咁啊可以揾翻佢自己個狀態啦。佢又係負責，其實佢有啲都似 Shelby 㗎。佢又係一個好防守中場式嘅球員，但 係 有好多死球咧，亦都係揾翻佢操刀嘅。而佢亦都係交到水準嘅。 咁、我覺得即係哈杜斯東同利華摩亞，即係喺隊波都好啱用。 係咯，啱曬， 即係本身 大大隻隻咁就 即係做啲防守， 走嚟走去啊，喺邊處走 都 中圈，中圈走嚟。 咁啊，另外啦，其實呢場波我自己有睇，就係開頭咧，即係我覺得曼城。那個中場和後防的連貫呢給很多空位給後城的，我覺得真的很奇怪。其實有一球波，如果有一球波就是我不記得是哪個球員是真的拿東西的，真的給錯波，給了阿盧高就單刀的。那麼大家球如果阿盧高 越位來的一球越位來 的，但是最終阿盧高就一射就不知道射了 射 歪了球，射歪 了球是 射入那球又越位，射歪了，其實那球波如果稍微好啲嘅前鋒咧，咁就應該已經係 入咗， 即係曼城啲輸波。 咁但係因為後城啊嘛， 啊 唔可能換咗射波過嚟丹尼格拉咸又好啲咧， 好啲啦，我相信。 咁但係始終畢竟今場拿斯達石搭翻歷史蓋，其實係好咗嘅。 我諗係咯係咯，好咗好多。 但係佢又左閘又用翻。 哥拉洛夫啊嘛， 初試提升，我今場應該係今季嘅初試提升，冇記錯就應該係咁樣啦。咁但係你始終都係最敗不對阿古魯啦。 咁但係其實好似祖維迪係咪仲未落過場？ 出過出過。 今場 少啲人 後備嘅， 好似有後備出過 少啲人嘛， 少啲。 係咯，祖維迪係少啲落。 但係都係我諗都係，都係新嚟啦。 我諗季初佢真係 keep 翻上一季，即係多啲出場嘅。 祖維迪好似冇出過。 冇 英超冇出過， 係咯，冇乜用。 聯賽杯我唔知啊，聯賽杯冇睇啊。 係， 英超好似係未出嘅。 係咁，但係 我要 check 翻。 我諗就即係新嘅球員就我諗都即係盡量後備適應下先啦，即係唔係好似即係好似熱刺咁，哇行埋身邊係咪湧曬出嚟咁啊？咁當然佢有佢嘅問題啦。嗰場波即係曼城迪斯高點睇咧？打得好曳喎，好似係嘛？ 迪斯高嗰場波就。唔差嘅，其實我覺得差在阿古路嘅啫，始終都係嗰句，佢就係、是有好多波咧，佢見到咧，你有位、你又唔傳， 係、 佢其實即係太對自己太過有自信咯， 係 成日都期望自己可以扭到入去。 但係你要諗翻，即係兩季前佢捧杯就係因為佢自己扭入去射唔到，即係最關鍵嗰腳。 其實嗰球係可以唔出現嘅，嗰球可以唔出現嘅，只不過佢係踢得差， 係 成隊波都踢得差。 呢一場其實麻麻地嘅，我都睇翻即係。 猛踢就肯定 猛踢的啦。即是那個即人腳上面即那個配合是差的。 遲開紀錄咯，即是始終都是不是很滿意，因為他是後面是59分鐘禁制 尼格道 換走薩巴列達再加尼格 道。 其實即是其實死都不 即又埋戴維斯華啦，仲有係 啦，係啦，咁佢就唔想放棄呢個阿古魯啦，咁佢好明顯就係因為咁，我覺得快即係你即係阿古魯同拿斯利是打一個快手手，真係要雪㗎啦。 我諗啊，都係雪拿斯利機會大啲咯。 我諗拿斯利啦， 拿斯利機會大啲， 佢捉成個暑假去到翻去 平啲啊。 唔係，因為始終 Pellegrini 就點都熟阿古魯多過拿斯利， 係咯。同埋拿斯利你打過即係阿古魯踢得前啲咧，咁你拿斯利喺中場又好似懶啲。 但係因為就係阿古魯頭嗰兩個季加盟嗰時候咧，有好多波就喺佢前場係進攻緊嗰時候斷咗落嚟。 嗯。 而有幾球仲係因為咁，我最記得有一球係阿古魯。佢喺角球期唔知邊個球員傳翻出嚟，阿古魯喺峨眉月頂，佢就因為諗太多，俾人一逼斷一個反擊，俾人入埋。 嗯， 嗰場波唔知係和定輸，我唔記得。總言之，阿古魯實在太多呢啲嘢啦，佢真係好多嘢呢啲，佢完全唔覺得英超係一種係高壓迫嘅打法。 唔係，我諗咁阿古魯，因為開頭佢由西班牙嚟到英國嗰陣時咧，佢係即係表現很好， 我諗 係 文先尼嘅問題。我覺得係呢個有一啲係關文先尼，即係有啲帶到佢有啲 調配又怪咧，因為 令到佢有啲唔知點樣。 因為譬如以往佢要搭啊迪維斯，又要有巴神呢兩個都係好鬼 性格巨星啊，大佬 怪雞嘅波嚟㗎嘛。 太多都係太多用波啊！你點又係有少少同熱刺好似嘅。 係啊， 補充翻少少咧，祖維迪其實係英超未上有陣嘅。 係啦，我記憶中係未上。 係啦係啦，大家 食㗎啦， 係啦，大家係 check 翻係未上嗰陣嘅，放心好啦。 咁如果我觀察嚟計咧，我真係非常之建議咧，即係師兄都可能會好贊成，就不如就行翻雙塔算啦。 哦，係啊，即 係如果你 知高價呢個 呢個阿古魯咧，其實你可以將來仲有祖維迪噶嘛， 係咯， 因為祖維迪絕對可以褪後一格。 係，佢絕對係一個即係佢當佢係一個二傳手係咯。 係啦，越嚟越中。 唔係打翻簡單啲，即係斯華啊、拿華斯啊兩邊咁啊打得簡單啲咁啊好事嘅。 因為你而家我睇個尼格度同埋呢個迪斯高咧，其實佢除咗頭槌好。 嗯， 射術得之外咧，其實佢係做到波，佢傳到球 啊，兩個都已經有，其實表現證明咗噶啦， 係啊係啊，其實呢兩個係好啱踢嘅，一齊同場嗰時候，我真係覺得可以盡量少啲用阿古魯最好咯，同埋夜夜托尼啊，就好進攻中場型啦，而家真係， 哦 OK， 我諗佢有啲 已經第二個罰球啦。 第二個罰球好靚啦，即係林 嘅罰球。第二個罰球 又咁啊！今年簽咗費蘭丁奴都踢得比較多正選，就搭 佢 咧。 佢係如果一定要個契仔嚟㗎嘛。 係咁啊，搭咗佢就可能就放心些少。 咁仲有個查維加西亞可以 出去 啊嘛。 查維加西亞唔得㗎啦， 查維加西亞就掹啲咯。 即係我嚟頂下，即係邊條時間？ 呢啲咁 幾條 戰術要有強隊咧，查維加西亞冇空間俾佢。 咁啊，另外其實中堅嘅位啱啱簽咗啊呢個迪米切利斯 啦。 咁我估即係好似之前有一場曼城係揾阿查加西亞打中堅啊嘛， 唔掂啦， 咁啊效果唔得啦，咁啊金賓尼又因為有傷，咁即係揾翻呢個契仔啦， 頂住先啦。但你曼城嗰啲巴里啊嗰啲借走咗㗎， 係巴里係都借埋走咯， 去愛華頓， 咁你又少咗啲人，咁你啊差唔多啦，你都應該有啲機會出場，我都係覺得， 都會都要清緊啲人， 咁啊洛特威爾。有冇機會出啊？ 我就真係唔明點 呢幾個，佢同查爾加西亞真係上年真係 點解要借走巴黎咯？其實佢都仲係有一定。 我諗佢求踢咯， 佢求踢咯，想保住個世界盃。係 咯，佢都世界盃年，我諗可以窿到出去 揸住魯迪威爾啊，即係冇乜用。 但係我就 我打聯賽杯咪得咯。 我又覺得愛華頓幾唔啱巴黎踢。 係 我。唔係好啱踢，我覺得。 都係嗰句咯。如果莫耶斯仲喺度，就好啱佢。 就好啲 ，OK。 或者佢過嚟利物浦都啱佢踢。 係咯。 好啦，咁我諗呢兩場差唔多啦。 好， 講兩場大嘢先啦。講大嘢，梗係講我哋啱啱禮拜日有睇波聚會。 的咗嘛？ 的咗。 的咗嘛？使唔使講兩句啊？ 哭咗先，哭咗先。 冇乜嘢，你問我，即係嗰場波。 你輸咗波膽喎。 輸啊！輸啊！輸啊！輸 啊！我都仲睇好你啊！即係講翻轉頭，即係。 陣間登再講。 排出嚟，即係我即係講啦，排出嚟個陣容基本上曼聯排嗰個啦，等同於差唔多，好似唔係差唔多添啊，少一件啫，足總杯陣容。 啊， 唔係中咗杯，黐線盾咯，對位跟嗰場咯。 點解你話打超過咧？ 冇，唔係即係冇咗件， 頭先冇偏幫， 冇咗沙夏，當日 換咗沙夏， 換咗 用咗楊價， 用咗楊價， 我 用你嘅意思啦。 哦， 基本上你見到即係如果即係我係事後 恐懼， 事後先諗翻到，即係 咁你想用邊個啊？ 你會見到幾場波啦 ，OK， 即係連埋嗰場波打咗四場波曼聯，真正去開季嚟講，咁攞嚟個作用好大啦，第一樣嘢會見到 傷咗嘛， 冇隨隊啊嘛， 咁啊第二樣嘢嘅係呢場波亦都係冇埋壽司仔喺度啦，咁冇即係你就會 壽司仔一月走㗎啦，我諗都 係。唔識講， 我諗再冇機會出場，一月佢都嗌走㗎啦。 我估歐聯反而會真係會落返壽司仔打都未定。 歐聯啊， 會落啦。 歐聯我更加擔心莫耶斯添啊。 嗱，如果佢真係有心放佢走，更加係唔會出歐聯啦。 嗯， 幫佢報名啦，報咗名仲你一月點放啊，老細？ 係啊，如果真係要放，要放就唔會。 真係要，如果真係要放，係咪應該都係多蒙特機會最大咧？ 我都覺得 係。 我諗， 我覺得係， 因為我就睇過啲消息。阿高普其實喺夏季係問過佢嘅，咁只不過 而家有個即係大家睇，其實有個行動就係呢個釋放 飛仙子啊嘛，係呢個唔係新世紀福音戰士嘅一個橋段嚟嘅，呢個係 釋放向轉真師， 釋放向轉真師， 呢個釋放向轉真師行動， 係冇計即係個營救到巴之後，營救向轉真師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莫耶斯呢場打利物浦其實幾得意嘅一樣嘢，我覺得唔似佢打愛華頓嗰個痛嘅係， 班球員唔同。咗嘛， 啊 費南尼又未踢得， 你又冇費南尼， 唔係應該咁樣講，係你見到莫耶斯好多時喺愛華頓嘅時期都係即踢嘅波好高挑大棍啊成，但係你今場你見到 得嘅， 唔係你見到今唔係 你要對即係你教緊另一隊波，另一隊波球迷同埋管理層對你有期望，你唔可以踢得咁粗糙嘅波， 唔係你唔會期望雲貝斯可以同你打高挑大棍， 但係最慘一樣嘢就係 你揾邊個做？你高係朗尼，你都仲可以咁打， 唔係嗱就係呢個問題啊，就係話你見到 OK 所有波基本上我睇到係大部分都係地面去，先至兩翼 pass 上去，跟住你見到係咩就係話 其實好多年都係 同聯賽杯嗰場就唔係雖然同慈善盾嗰場就有得比較，就係話一樣嘅。一樣就係所有波好迂迴地要交返俾 Kavery 俾人逼就散㗎喇 ,ok, and then, 然之後落返去傑斯度，傑斯就做唔到任何嘢嘅，即係因為都係逼得好緊要 ,and then 前面呢冇人幫手，冇人幫手意思就係咩，雲貝斯一個人打呢，其實你見到開始辛苦嘅，即係 你 因為冇乜輸送喺度嘅。 但雲貝斯應該有啲即係有啲打單箭頭嘅習慣㗎喎，打咁多年你唔可以咁樣話佢唔慣㗎喎。 但係OK， 應該咁樣講係，雲佩斯當時喺阿仙奴，佢都會有陣時佢會攞住個波去踢，最後一年嘅時期係佢一條友做曬嘅。咁而家去到一個地方就係話。因為兩邊嘅翼咧斬嘅波嘅質素咧， 咁你可以俾楊格或者韋比亞射咗佢都得噶，冇問題噶。 楊格我覺得嘅係真係又係冇。 我去到呢刻，我想問你尊重下對手好喎，未講對邊隊喎。同埋我問咗你場波哭波喪啊，即係個氣氛啊，嗰個我哋睇波，想問你嗰樣嘢。 講， 唔好淨係講曬啲你啲嘢嚟緊，仲有幾個禮拜會講，但你講咗呢啲嘢先啦。 氣氛 OK 嘅，咁當然啦，即係當晚有二十幾個利物浦球迷啦，另外反 十幾個利物浦， 唔係死咗咁少啊，三十幾四廿個啊， 唔係因為點解咧？利物浦球迷會係嚟咗二十幾人嘅， 即 有二十幾人 係 嗰邊報名， 你睇下二十幾人， 唔係你等我講埋先，有二十幾人， 再加四廿個反萬，係嘛？ 但係 啦，即係都係利物浦噶啦， 另外有大約廿幾三人到啦，冇四廿個，因為廿幾三人到就反萬嗰邊報名啦，所以我哋當時去到六十幾人啦，連埋我哋一大大主持，咁氣氛係好好嘅。O K， 咁啊當然啦，即係獅子嘅好彩啦，即係我覺得過完 Red 架之後跟住贏波啦。O K， 咁但係你問我嘅J 多幾個禮拜啦，跟住冇噶啦，即係呢度波。唔係當然，即係當然咁講。嗰晚會見到一樣嘢啦，就係踢波踢緊嗰場波嘅時候，你見到利物浦觀眾席嗰幾件新兵嚟到嘅時候。 候，咁、嗯、我諗有啲作為嘅，即係有啲作為嘅意思。我覺得利物浦會，我今屆會一定會比上一屆會好， 即係開局開得好好啊。 但係落翻去呢場波去講嘅係，就其實兩隊都打得好差。老实讲，曼联系仲差过利物浦嘅，但你问 差好多， 差一阵，即其实差好多嘅原因系，其实个表现上系等同于打慈善盾嗰一场，只不过慈善盾嗰一场就系质素赢韦根， 咁啊梗 系，你翻翻去 韦根都唔想要， 根本就翻翻原本嘅质素度去打、嗯，你完全基本上冇阿碧，冇两翼 ，OK， 咁就断晒噶啦，跟住后边艾夫拿断，咁啊冇埋噶啦，所有嘢都咁冇得讲呢啲嘢，咁系咁多噶啦。即我覺得呢隊曼聯而家咁嘅陣容上，唯一嘅就係話你會有個比較，就係落咗朗尼喺場嘅朗尼喺曼聯對波嘅話，就會唔同咗好多咯。唔同嗰個意思，我覺得你 咁呢個你係要怪宗師啊，宗師撞到佢出唔到場， 升半班波啦。OK， 咁要講利物浦啦，利物浦好快地開咗 三連勝 紀錄啦，三分幾鐘開咗紀錄啦， 係。 其实计啊，唔应该计小历史嘅，不过都系最后计咗小历史。 唔系计小历史，肯定佢先到噶， 肯定系佢 先 到 噶。但佢后屘有冇再散到啊？ 佢先 冇啦， 佢先到先入 先入网噶。 唔系可能咧，如果佢唔喺度咧，嗰两个护空门嘅系可能护到 噶， 系啊。咁所以佢关好重要噶。 咁但系你问我入完场波之后，其实咧 ，OK， 利物浦老实讲系 归宿咯， 系 佢缩翻 好 咯， 好好咧。我又唔系觉得打得太好。 咁睇死你，你猜唔入去，咁咪让晒。 罗加士以前跟开摩连奴，而家咪学咗摩连奴嗰日，即系车路士对曼联咁样，咁咪守住你咯，系嘛？咁如果唔系啊，而家点会三场赢晒，仲要全部 冇失球 ？Team Sheet 仲要系 喂米卢列都好关注 先啦。米卢列呢个收购系即系绝对系正确， 我 谂咪真系 米卢列啦，后 好多个 都打得好好嘅，真系。 咁呢场波我讲多少少利物浦嗰方面啦，咁个决心系赢得好明显。咁即其实曼联你话个阵容咪削弱咗呢，咁其实呢队波都几习惯冇朗尼嘅日子啦，即我唔觉得呢个系一个 excuse 嚟嘅。咁比较失望就系曼联好多球员交失波嗰个频率同埋甩脚，完全做唔到。 最惨你两翼都系唔系状态，我只可以讲，即你两边发电机唔系状态。 但你 其实唔净止系咁，我觉得大部分球员好冇心机踢，同埋去到 好迷茫啊， 去到大约六七十分钟都。仲系谷唔起嗰阵咧，其实好多波都系攞嚟脚啊，交失波啊。 中场压迫得几好啊，利物浦。 系利物浦， 老卡斯利华、谢拉特啊， 同埋亨达臣 啊，令到佢前边基本上即系基本上前场嗰啲球员就完全即系表现得好曳。 系啊，呢场波就我都几赞佢亨达臣嘅，咁今季亨达臣嘅进步系明显好多。咁呢个球员其实大家有啲印象喺新特兰出道啦，咁好早已经俾咗十步波三俾佢，但系呢个球员其实就从来都唔系创造型球员嚟嘅。 系啊， 佢就绝对。佢唔係打交波嗰只，但係 打邊就搞事。 其實佢打邊又唔得，佢做策劃都唔得。但係其實以佢嗰種身形同埋佢嗰種體格咧，同埋嗰種足球意識咧，佢做搏腳就係最好嘅。 佢一向都係打防守多少少。 其實佢打搏腳會係最好。咁佢今季嘅明顯進步就係、是其實佢身形咧，如果做到攔截咧，佢起碼好過 Joe Allen 先啦。 哇！咁佢使問。 咁你睇呢三場波，其實好多球，譬如係今場就係踢得最好嘅就係佢有時撩走啲波啊，或者係焗。波啊，系成功率好高嘅，佢好焗甩咗好多波，系俾翻谢拉特去 pick up 翻，又去再做个攻势。咁估物论，当然啦，呢场波其实利物浦当然都唔系真系好好噶啦，亦都冇乜即系组织性啦。我都同意系，入咗球波之后，基本上就缩，其实得一脚好波嘅啫。 系 吓，不过只不过就系对方 更差， 更加差啦， 差 啊、更加差啦。咁你话两翼差咧，其实就你艾树，你杨格就其实佢比较睇好佢想希望喺啲远射或者死球度有多啲威胁啦。 点知韦碧克射得多。 咁就点知係啦，即係其实佢冇乜波垫或者佢嘥好多球波。咁另外杰斯踢六十几分钟就係好辛苦。因为今季季初其实好似用得好尽。 好尽啊，好多时都要佢踢囉。 踢右边呢。 佢踢右边。咁咁包括就算文佩斯都踢得唔好啦。 踢得唔好，完全唔好。咁即係讲少转会就费兰尼就嚟㗎噃。 係啦。 点睇啊，即係我哋偷步讲先呢。 系啦，终于即系 终于 嚟 啦！ 我谂你哋都讲咗一两年， 系咯， 系 一两年 传咗好耐啦。 O K 嘅，首先我嗰样嘢，绝对帮到个中场啦，即系唔好话系实力上系。 淨係個後備上應該咁講，即係後備意思係咩？你冇可能靠 Cavery 加 Carrick 呢一隊嘅組合可以打50幾60場波咁貴，你點都一定係要，嗰個係弱點位嚟㗎。 即係你費蘭尼點都係正選係嘛？ 唔係，即係我咁講啦，即係你開頭嘅係如果冇費蘭尼嘅話，你唔可以 expect 嗰兩條友打60幾場㗎嘛。 咁我 expect 可能一月就斯高斯復出㗎，即係冇費蘭尼，我真係覺得呢樣嘢。 咁但係你咪話喎，其實你呢個情況持續咗好多年㗎咯，你咪今年真係咁㗎咯。 唔係。 即係以你估你上季已經要靠史高斯，即真係幫到你幾多咩？ 唔 係，阿肥妹仔都幫唔到你好多㗎。 唔係咁，唔係咁要咁講喎。史高斯係真係幫到好多喎，復出嗰屆係復出咗 個半季，好係好好明顯嘅。 咁但係你話 OK， 當然啦，有咗費蘭尼落嚟之後，咁中間至少喺卡域克、Cavery 或者費蘭尼嗰度有個替補先啦， 後面啦。我覺得佢係絕。對主力嚟㗎喇，頭先你講嗰幾個人呢都未必一定係，甚至朗尼 一定係主力嚟㗎喇呢件。咁 OK， 你佢嘅我諗都係打返中間位置㗎喇。問題係搵邊個鬥佢嘅，就係你頭先講嗰兩 個卡克或者 Cavery 囉， 是但一個會鬥佢啦。咁我會覺得嘅係咩呢，就係可能佢兩個呢都會，莫耶斯而家手頭上可以打4-4-1-1或者4-5-1㗎喇，你問我就未必係真係打個4-4-2落去添。咁可能我諗應該係拱前費蘭尼去。 你覺得有冇機會朗尼加費蘭尼加雲貝斯都一齊踢呢？ 都可以嘅，冇話 唔 得。點樣擺？ 因為費蘭尼去打好多個位㗎嘛。你由佢由防守中場去到攻擊中場，甚至你話如果你叫佢打最前，理論上都可以嘅，因為佢有身材。 如果你問，如果你問我咁樣打呢，唔係話可唔可以？ 必要時可以頂埋 中堅啦。係莫耶斯會唔會咁樣打嘅啫？即係佢會唔會肯擺埋朗尼出嚟打？ 我覺得你冇得唔擺。 跟住咧，我話俾你聽，曼聯最強嘅咧就會喺曬左手邊㗎啦。因為朗尼會移去左打嘅，而雲佩斯就會同朗尼打翻同一條邊線，咁費蘭尼就會打條直線去打噶啦。我會咁樣睇，咁當然唔知啦，我唔覺得莫耶斯真係會擺 曬。我有個感覺就係朗尼今季唔會踢到好多場，即係我唔係話就佢傷啊，而係。即佢想走嘅，大家都知道，即而家走唔甩，亦都肯定係事實。咁佢會唔會有啲咩炸傷啊？定咩原因啊？同埋佢講真，上季點解睇得咁唔開心，就因為佢已經絕對唔係隊中嘅前鋒，已經俾咗俾雲貝斯啦。咁佢想縮去中場踢啦，咁但係你而家又多一個叫做費蘭尼嘅物體同佢爭，咁。我都覺得即可能佢真係未必會有好多上陣機會。 我諗更衣室裏面就朗尼個關係真係唔係幾好，真係好坦白。咁所以朗尼你話會唔會出得多，就我覺得都唔會出得多。但個問題就係費蘭尼，我懷疑莫耶斯可能會用費蘭尼作為成隊波嘅重心㗎喇，即係未來日子，因為佢用費蘭尼都好熟，亦都知道費蘭尼係應該點用啊。咁啊，即係費蘭尼係一個好好球員嚟嘅，始終都係佢即係中場好多個位都打到。 但我唔知點解我會覺得反而如果用費蘭尼去重心嘅話呢，咁蘭尼會係另外一隻棋。 蘭尼同華西亞應該會用多 啲。突然之間我會覺得呢件係唔會賣㗎喇，即係講緊咁多年嘅垃圾唔會賣。反而我會覺得楊格係真係會放棄嘅。楊格係莫耶斯未必識用。 我相信而家有啲位置上呢，佢即係 會爭囉，佢四個人輪住上咗呢四個。即係佢啊，楊格、韋碧克、蘭尼、霍雲 西亞呢啲。我 諗楊 格係曼聯最差嘅收購。 咪打咗 就打咗半季好波囉。 打咗 比二嗰場波打 囉。又打頭十場好波囉。 得十場囉。如果你冇空間俾佢落到底線呢，其實我真睇唔到佢喺曼聯有咩作用。 楊格最慘一樣嘢係你同艾夫拿夾咗咁耐呢都夾唔到，即係好奇怪㗎。你同反而呢見到艾夫拿同傑斯夾， 其實楊格嘅踢法大家以往睇過維拉嗰陣夾艾邦拉荷呢，佢嗰種係最啱佢踢。 同埋我唔明一樣嘢，佢係莫耶斯點解即係你見到兩三場波都係要傑斯打右手邊，即係我覺得你係斷曬左右手啊，即係右邊已經係斷㗎啦，我哋已經差唔多放棄咗。你留返條左手邊去 你用下沙下嘅效果亦都未見得佢太好。 咁你其實 OK， 你可嗱冇計啦，拉菲爾傷咗，咁其實你仲有人用嘅啫。OK， 你可以擺啊， 韋碧克嘅啫喎。 上一場又係傑斯打右邊啊， 係啊， 係咪楊格打左邊咧？ 係啊，係啊， 我諗有一個問題， 明顯係就楊格啫。 就 我諗楊格係明顯係死咗咯， 佢想唔係，但係佢係好想試楊格。我話俾你聽，因為其實咩咧？正常地，你問我咧，楊格真係可以調翻轉後備落嚟得㗎啦。左右手邊嗰條線咧，你就有得俾阿垃圾加阿華倫西亞搞。 但係因為你 而家打右閘嗰個叫菲爾宗斯嘛，佢冇助攻力啊嘛， 係 即係即係個問題就係令到傑斯又打得辛苦咧。你如果你換翻拉菲，傑斯唔使下下都要走嘛。 其實呢場波同埋之前嗰場足總杯都一樣噶，成場波都係錯配嚟噶，即係啲左右位調轉曬咧，你搞到啲人咧就喐唔得曬噶。正常地你係有幾隻 lateral wing 可以用得到 ，and then 後邊係可以冚上嚟，但係而家全部用唔到，所以你問我個死症嘅係話。第一個死症嘅係莫耶斯擺用呢扎人輸俾利物浦嘅其中一個原因咧，我諗有三分之一係咁。當然啦，有三分之二嘅係 對方踢得好嘅， 唔係有三分之二嘅係曼聯係踢得好差啦呢場波。 我同意， 同埋球證都係一個問題啊， 又有關事。 唔係咁，其實嗱好明顯，因為由莫耶斯帶，我見到一樣嘢就係以往你。曼聯其實就算打到作客，佢都有一啲甜頭喺度。今場或者之前而家都睇落呢一季，似乎一啲作客嘅主場計都冇 轉咗嘛， 即係因為換咗個領隊，真係冇咗呢回事啦。 但我唔會講呢樣嘢，因為 你梗係唔會講， 梗係唔會講啦。 唔係因為點解？第一樣嘢，我覺得第一樣嘢係正常嘅，即係而家咁樣吹翻。第二樣嘢嘅係，咁你問我作為一個， 咁係正常翻，梗係好事啦。 作為正常咗廿幾年啊嘛。 唔係作為一個曼聯嘅球迷身份，如果大家都認同我今年係冇嘅時候，唔撚好俾我哋作客贏到波咯，咁就會殺落去㗎。 你話你賭到咁大你睇住啦。調翻轉，我想講多少少利物浦，即係講啲轉會啦。咁其實簽阿摩西，唔係我想講簽摩西斯先。簽摩西斯嘅作用咧就聽翻羅渣士講咧，就係佢想將郭天奴打翻中間，因為郭天奴其實你開季呢幾場波都係打左邊，但係佢問題就係佢唔係咁有速度同埋唔係咁有盤流能力，佢比較好其實做一個中間策劃，打一個快攻去俾波。 打右邊。 都唔係，左右都可以， 佢右邊多，右邊多，但係可能我唔知羅渣士會點用佢啦。咁啊，可能擺邊都擺左邊都唔奇。 有啲陰謀啊！ 如果你咁講， 其實我有啲覺得幾怪嘅，即係如果你即係佢而家應該係借㗎啦， 借嘅借嘅，呢單雕係有啲陰謀㗎。 陰謀，即係你覺得阿醒俾佢嘅？ 係，我覺得有啲咁嘅意味咯，即係同以前。阿費城借啲人俾阿新特蘭啊嗰啲 咁樣講啦， 借俾啲 fan， 借俾啲 fan 度啦，即係大家有一個聯盟喺度咯，我覺得係有啲咁嘅意味。另一個聯盟出 最奇怪嘅係開，即係我覺得睇完睇埋今週嘅賽事之後，一陣會講，即係我開始可以解釋到點解摩連奴上一場波咧，對住曼聯咧係咁成個位咁樣擺，同埋按喺借人方面。你見到成個英超嚟講。每一周打對波嗰個係叫利物浦，利物浦係望住前四去打嘅。OK， 我係摩連奴，我都係嗰句計算嘅係我計就計住曼城嘅啫。曼聯如果我係摩連奴，我會覺得曼頭出岸，我要殺其他兩隊嘅兩三隊，即係話咩呢？包括熱刺、包括阿仙奴、包括利物浦，就係、是、要搞呢，即係佢嘅責任喺摩連奴上， 因為佢本身 就要搞呢度， 已經就佢呢幾隊列強已經有一個定位，就係、是、話曼城同車路士同 grey 嘅， 係啦， 爭冠軍嘅最大對手嚟嘅。 咁 其他嗰幾隊即係利物浦、熱刺、 搞 阿仙奴、曼聯，就屬於已經低咗一個 level 㗎啦。對佢嚟講， 而我係摩連奴嘅話，我寧願 OK 打強啲利物浦呢一隊，一個禮拜打一隊嘅，就係話因為。望到嘅，我哋一陣都會講嚟緊嗰兩隊，一隊就係一定要全部都要嘅線制熱刺 ，OK， 買得咁多人就一定要。第二個就係雲加一定要交代按歐聯嘅，至少打到一月。咁你有隊咁樣咁即係咁多人嘅利物浦喺度啊，咁你其實對於下邊連埋曼聯嗰三隊係好辛苦去踢咯，而最著數嘅咪就係喺摩羅。 其實你咁講都有啲道理嘅，即係包括車仔其實都 offload 咗好多球員啦，先講話去咗愛華頓啊，你曼城又 offload 咗。個巴黎去華頓啦，即係有少少平衡術喺度做緊嘅。 大家都係養緊，即係儲起，即係助養緊一啲即係搞到國嘅啲黑馬喺度搞其他二三四嗰啲咯。 都唔可以排除，因為你一樣嘢，你車路士始終呢一定係確實要減磅㗎嘛。 係，的確係啦，的確係啦。 你有韋利安迪布尼，你計摩西斯根本 同埋。即係而家，我覺得呢個車路士所謂嘅收購方法咧，佢而家呢個轉會窗咧，擺到明就係將你哋所有聯賽。 即係有機會入歐聯嘅球隊嘅潛在 鄭伊斯啊， 係啦，潛唔係啊，唔係鄭，唔係 潛在對手， 潛在想收購嘅年青球員或者有潛質嘅球員，佢全部買撚曬。 係， 你見佢啦，車仔有兩隊從來咧喺摩連奴身上咧係唔撚比嘅，即係兩隊都係倫敦嘅 熱刺 同埋阿仙奴。你即係我諗摩連奴最興嘅係咩？ 熱刺係好明顯嘅，熱刺係。 摩連奧係最肯定係咩？就係奧斯爾丹丟係俾阿仙奴 confirm 咗嘅，即係我諗喺摩連奴心目中係最肯定呢件事嘅。佢係一定係懟死嗰兩 隊。咁關佢咩事？ 咁我反而覺得唔關奧斯爾丹嘢事 喎。唔係 個宿怨嚟㗎。 我都係覺得你喺皇馬嗰個做任何丟，摩連奴都冇可能插手到。就算佢喺度或者佢離開咗之後，佢冇可能有咁嘅影響力喺皇馬。皇馬嘅制度是不可能容許有這個這樣的人，有這個這樣的人只是在巴塞的高魯夫才有這個江湖地位，但摩連奴是完全沒有， 但我想在他計算身上呢是熱刺應該是可以左右到阿仙奴，但今次是左右不到。 喂，大佬好問嘛， 即這個可以踢下去阿翔，喂你扯到這麼貴， 但他其他那些他搶了 一集， 咁你熱刺係唔會再， 你可能想象熱刺係點樣左右到咩阻住阿仙奴啊？ 係咯， 你其實根本上我哋奧斯爾過阿仙奴，其實唔係促成嘅，因為熱刺過巴爾過， 係啊，好明顯係因為 佢要填數啊嘛， 咪咯，始終佢一定要放㗎， 佢真係太多進攻中場啦嘛。 我哋呢個轉會窗係屌佢啲，係估唔撚到，居然阿仙奴係 會出手啊嘛， 高嘅價錢去到幫皇馬減磅啊嘛， 因為你諗下佢破咗佢個轉會紀錄一倍以上 嘅人工係頂薪， 係啊， 真啊大佬， 破咗所謂嘅雲家原則啊嘛， 係啊， 打撚破咗啦嘛，以後冇聲出㗎啦。 咁佢要佢都有壓力㗎嘛， 但 係 我好擔心奧斯爾。 OK 㗎， 我陣間再講奧 斯爾，講埋呢場，講埋 我講少少啦，關於打比嗰度其實係，因為我冇乜， 你講利物浦嗰場， 利物浦 嗰場 係啊， 咁啊我。阿獅子咧就唔係好中意個龍門嘅，其實，即 係 佢始終都係因為我聽翻上， 佢中意 連拿嘅，朋友就係中意連拿嘅。 哦，咁啊冇得講啊，繼續。 其實我又唔係咁同意佢講法嘅，因為我覺得佢有。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龍門米盧列，就真係 四平八穩咯， 起碼穩陣先。 即係佢同我講，即係佢話佢覺得佢同啲後衞嘅溝通唔係好多。 哦，咁佢就新嚟嘅， 新嚟 嘅。 我可以同你講啊，英超好多龍門，包括阿曼九嗰隊，屌嗰個龍門都係同啲中堅都冇交流 咯。你睇下費迪南嗰球回傳啦， 唔係費迪南嗰球係 啊，有一球係， 有一球係啊，有一球係， 唔係嗰球係邊個嘅？維迪啊，維迪回傳， 兩個都有，兩個都有。 你講開嗰球波咧，我話俾你聽，有球咪迪基亞殺出嚟嘅，跟住咪兩個中堅都提包嘅，係 啊， 比著以前雲達沙或者孫米高話嗌撚到癲咗啦，屌，因為冇江湖地位嘛。但我想講，迪你係我開始覺得啊，有少進步嘅， 係有進步咗 ，進步咗啦， 都係好嘢嚟㗎啦，叫你早放㗎啦。 我覺得米盧列有幾個有一個好強烈嘅優點，就係佢嗰個positioning 好好，佢有好多時一啲傳中啊，或者一啲角球斬入嚟啊，其實你見佢咧。佢唔係攬好多步就已經可以接到，或者接到個波，或者打出個波， 冇嗰啲即係基本西班牙嘅龍門咁驚險咯。 咁樣話俾你聽，佢咪 position 係咯係咯， 即係比利時龍門啦。 佢即係話俾你聽，個攻勢未嚟到之前， 佢判斷到大約咩位啦。 已經大概企到係咁上下。 係咯， 補充少少啊，米盧列，我就好欣賞佢力量好夠。 係， 你見佢打手槌同埋伸進去攞波咧，嗰下就完全唔猶豫，同埋絕對做得到。 同埋，我即係我明白。獅子點解會咁中意連拿嘅？佢我覺得佢係好 emotion 到咯，即係因為其實佢真係打到連拿打得太多場經典嘅賽事。 阿連拿我睇好多啦， 但你冇辦法，你一定要接受佢近呢一兩季咧，尤其是一啲風近處個波咧，佢退步得好重要。佢好多輸咗好多球近處個波， 反應過人，反應 連拿咧，即係冇話我即係。即係比較馬後炮咁講啊，呢啲一比零捏住臨尾輸翻嘅波，以往輸好多嘅， 好多好多好多。 但米盧列咧，就由新特蘭開始，我都覺得佢唔會係會輸三四球波啲球員， 冇乜大， 佢唔係多隻 哈碌，起碼 啦，起碼米盧列有一樣嘢就係佢 handling。 是 強過拉爾納， 冇錯， 呢度係一定係嘅。 係都係嗰句啊，連我巴塞羅那睇到都當 fit 喺巴塞羅那之類。 同埋我覺得呢場打比咧， 本身我覺得曼聯其實係有少少嗰個氣勢上咧，係借曬。 係， 我即係講咯，我話俾你聽，邊一個第出，即係你話矛又好，咩都燥底又好，我話俾你聽，即係好奇怪嘅，第一個可以企出嚟嗰個咧。去嗌翻住想 背书， 关系气势就系云背书。 即系我会用翻狮子嘅角度嚟， 俾个队长俾张佢带啦。 我用翻狮子嗰个 presentation 嚟讲咯。曼联到底有几多人仲系流紧曼联嘅血咧？而家呢一班人，我觉得杨格冇， 杨格冇， 杨格梗系冇啦。 我亦都唔觉得Caffery 会系。 我觉得艾夫拿或者杰斯啊会比较好啲啦，卡维克都唔太差啦。 即系你哋点讲？ 中枢有少少咯， 唔系系真系最反骨嗰个嘅，就系你问我成场波， 我亦都唔觉得云佩斯系留住曼联嘅血噶咯。 唔系啊，佢唔系留住曼联血。我俾听呢条友开始想做咩咧？系喺曼聯嘅球迷心目中，或者你嗰日會見到嘅，就係話佢想做翻一啲形象工程喺曼聯。 我諗你呢班人咧，再踢多幾次英格蘭打比咧，佢其實都個勢都係會怯於利物浦。 係啊， 就算你用埋費蘭尼，你唔好忘記喺 Merseyside 裏邊，佢都係 underdog 嚟嘅。 系啊，冇错， 冇错，爱华顿。 我唔觉得佢收购咗呢个球员，会就算喺下一次英格兰打比，曼联喺气势上可以占到有几捻多优 势。你睇谢拉特啊，屌啊，云佩斯点得咁理直气壮，个气势都输晒啦。 我系明白佢点解佢系唔用香川真司，或者呢场波亦都唔用香川真司。一来踢法系唔一样，二来佢出嚟根本冇气， 唔系后备都冇， 佢唔系嗰只波嚟嘅。根本上同埋呢场波利物浦咁成功关键。咁贏咧，係好即係絕對係因為咧早開紀錄， 係冇錯， 當然係啦， 當然係啦。 嗰球波亦都係因為艾樹利楊格甩咗嘅， 係啊冇錯， 球波先會輸嗰個球。 艾夫 拿冇錯， 艾夫拿就係開波幾分鐘爭啲輸，俾阿希納神偷甩咗波， 但 係嗰球冇輸嘅， 唔係嗰球係俾人逼甩咗， 逼甩咗㗎， 佢就射嘅， 俾甩咗斯圖利治射， 一射跟住 因為佢好唔決斷咁樣，好唔決斷咁傳， 就係開頭咪啊利物浦逼，即係上前 逼得好 咯， 即係因為你主場，我梗係逼你啦。 唔係你提到我怕你啦，講樣嘢就好唔中意而家莫耶斯教嘅就係咩咧？你見到過去老費樣嘢咧，喺後防咧三頭線位好多時咧清就要清，掘咗陣先。而家全部都係咩咧？喺個峨眉月底玩一 陣。我可以再講少少，可能會拉長少少，唔好意思。 唔緊要。 利物浦入咗波之後冇幾耐，上半場仲係上半場20-30分鐘，佢已經縮後嚟踢。 係啊， 佢兩隻閘係完撚全唔上。 唔上㗎。 佢嘅進攻模式，你好多時係見到軒達神引球出擊嗰陣時咧。是等了很久後面都沒有球員上來 back up 的、 啊、 而很多旁邊的球呢他也都球兩邊呢是很早就做了個 early course 就完成了他的了、兩邊的包括、左閘那個阿 成安力基 右閘的戒蘭強 戒連莊臣 少了助攻、啊、 是不會上得太多的、即其實他是壓制住曼聯 是啊撳住㗎是啊收腳㗎收腳㗎。收 到㗎是啊。同埋曼聯亦都失去咗以前老費年代嗰種 patience。 冇、 耐心咁樣慢慢去攞返個控球權、而去猜返空啲位。呢樣就係曼聯嗰日最失敗嘅地方。 所以我答你呢樣嘢唔係話冇耐心去猜空啲位係 冇質素。 冇一個 key 到波。 嗰個球。 冇一個試過試。 最後一樣啦我講埋最後一樣啦、羅渣士可以为利物浦带咗一样嘢，就系佢将史云斯嗰个 interception 带到落嚟利物浦嗰度，佢嗰啲可以系唔需要用波 winning 之下可以断人哋嘅传球路线嗰只、 但我有中，但我有嘢唔中意嘅。其实你问我嗰场波咧，如果睇完嗰场波，睇完嗰场波，其实你问我睇到上半场之后咧，下半场开段五分钟咧，我已经感觉到系咩咧，可以就多两粒嘅。即係我覺得 利物浦 係啊，如果嚼多兩粒嘅話，我話你聽，你頭先嗰樣嘢就啱嘅，死曬啦！ 我又覺得佢就唔想再攻第二粒， 係啊， 係咯，佢就唔想， 佢唔想你反撲， 即係二三咗就死啊！ 因為亦呢種咁嘅踢法， 吊住差落毛啫嘛， 係亦都會令到我哋做利物浦嘅球迷會開始有一少少嘅幻想，其實係真係可以除咗頭四之外， 佢想穩勝， 可以有更加高嘅。可以有更加高的理想，即係例如某啲冠軍啊，因為如果你咁樣慳住踢，咁樣保守住踢咧，咁你變咗嚟嘅，你係對個球隊嘅成績係有著數。 阿的總當我偷雞地，即係當我讚你哋隊波 即係一句啦，其實我哋當呢場波係偷雞贏一比零嘅啫，即係我哋真係當一隊弱隊贏一隊強隊贏一比零。 你咁 唔係真係嘅，因為從來贏曼聯真係唔係咁容易，同埋基本上成個劇本係履行到得幾好咯。 唔使咁喎，而家三戰三勝，一球波不失 喎。唔係唔係 咁快減碼， 唔係 要俾啲 credit 斯魯力治，真係 呢場波 用咗好多腦踢。 係啊， 呢球角球其實佢真係好用，佢兜喺龍門後邊就可以走翻。 佢入咗去八界裏面跟住鼠返出嚟 咁樣。咁樣 都要。但呢球呢球 即係你見到由八七分鐘開始呢，我諗近啲，我諗問出嚟就知近啲五六年嚟呢，利物浦都未試過，即係你話 守八幾分鐘 應該咁樣講，即係衰啲講就話為咗要贏，但係個問題你真係用腦去睇嘅就話帶個波去角球期呢樣嘢有咁多年嚟利物浦邊場波打過 嘅。 其實嗰場都問㗎，最尾都係都冇乜 㗎。嗰球角球呢其實有聽開以前足球解讀佐敦有講過，其實有相類似嘅效果。佐敦曾經講過，有一啲前鋒球員負責頂頭槌咧，會挨住個龍門，黐住個龍門，然之後等個角球斬咗出嚟，再褪翻出嚟頂嘅。不過佢只不過佢呢球有少少唔同，佢選擇到兜去龍門後邊，再走翻出嚟。 咁又唔知啦，啊咁呢後邊，咦？點解應該有個前面嘅又冇越位嗰度？ 因為你啲中堅咁咪會扯咗埋去龍門線嗰度咯，但你唔會跟埋佢入去噶嘛。 係咁啦，咁啊話講到。兴起 好耐， 真系哇！第一次要加时，即系大波，真系做一场热刺对阿仙奴仲精彩。未讲，我哋加时， 好， 我哋下一节再见。 好，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